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

跌破一些。

什么？让你不迷雾，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。到底是谁把我轻蒙住？不想再糊涂。让你迷路，迷路，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。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？带我。心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。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？不想

最值得珍惜，我的明天

色不知名的你，闪烁着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

you turn me away like I'm begging for a去我耳朵，谁将我一绳索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细已沉默，撕破。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解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盈空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忽生不烈不弱，梦门何故紧锁。